说最后一句，声音变要真的，心与心没距离，谁要装神秘，麻烦你出门就完毕。空气里有频率，就连呼吸都有电力，想一想谁与你心电感应。嘿娘，心电在感应，永远要突破恋情，别再等待他开心。嘿娘，心电在感应，有情深在不吝啬，免费联络痛不相及。嘿娘，心电在感应，生活是好坏悬疑，请用直觉往进去，时候到了就到了，让我们用心感应，无限搜索。青春的爱，快说答应，正在感应我。 来自梁静茹带来的心电感应啊。哎，说起来了，前段时间刚刚结束了这个体检，其实你可以关注一下你的心脏方面的一些健康，比如说窦性心律是否异常，然后心跳的次数是否过缓或者是过快啊。那么男子一般的心跳次数在70到90次左右，而女子一般是80到100次。之所以会有这样一个差值，会感觉到女性的心跳要跳得更快一点，是因为女性的心脏的体积本身要小，所以她在泵送血液的同时，需要更快的频次才能够将血液泵送到全身各处。 To the morning light, you make me wanna love, you make me wanna fall, you make me wanna surrender my soul. I know this is a feeling that I just can't fight. You're the first and last thing on my mind. You make me wanna love, you make me wanna fall, you make me wanna surrender my soul. Well, I know that these feelings will end, and they get stronger if I see you again, baby. I'm tired of friends. Oh, I wanna know if you feel the same, and could you tell me, do you feel my pain? Don't leave me in doubt, babe. Every time you see me, what do you see? I feel like I'm a pawn and you're the queen. Oh, baby, you're the only thing that I really need.

shipwrecked. I was taught to dodge those issues. I was told, don't worry, no doubt. There's always something to cry about. When you're stuck in an angry crowd, they don't think what they say before they open their mouth. You gotta crack up your problem in your own kid bag and bury them in jealousy. I don't care what the people may say, what the people may say about me. Crack up your problem, get your own grin bag, don't worry about the cavalry. I don't care what the whisperers say, cause they whisper to you. Maybe I should drop it. It's a touchy subject, and I like to tiptoe around the tiff going down. You got a penny, no pound. So if your business is running out, it's not my business to talk about. They don't think what they say before they open their mouth. Put a crack up your problem. 招装饰老房装修专家，详询400-678-9878。 他是一位与党同龄的抗战老兵。 我叫张守尊，今年104岁了。我们的党走过了百年的光辉历程，为我们的党感到自豪。 他从参加抗日击落日军战斗机，到2015年获得中国人民抗日战争70周年胜利纪念章，提交入党申请书。百岁老人虽历经百年沧桑，却对中国共产党初心如磐。 入党啊，是我一生中追求的梦想，这个梦想成真了，我特别高兴，感谢党组织收下我这个人了。 他2021年有一个愿望， 好好的保养身体，能够参加共产党的100周年的纪念大会。 百岁人生经历百年沧桑，百年大党成就百年梦想。 以上为广告时间。 午间活力派2021音乐套餐，运动加音乐，为你提升全天能量值，聚焦中外活力歌单，分享专业运动知识。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每天都在。 村上春树的跑步歌单，维密超模的走秀音乐，居家健身的热门单曲，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直播。 努力，我叫他们被入侵。 你说 Lady Gaga， 我说何必怕她？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别向他们磕头，问话是不起买，在每个神经被有人身不担心。 活力派的节目当中，那么在本周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关于今年2020东京奥运会的哪些看点啊？我们来关注的是这个归来的两项项目，一个是棒球，一个是垒球。在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之后，告别奥运赛场之后啊，将会在东京奥运会上归来。那么东道主日本呢，是这两项运动的夺冠热门啊，但是呢要注意了，美国也同样不能被忽视。从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开始呢，美国队是实现了棒球的三连冠。那么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棒球决赛之前，是保持着22场不败的战绩。虽然在决赛当中是输给了日本啊，这个后者也是第一次拿到了奥运会的棒球金牌。那么在今年东京奥运会上面是否会历史重演呢？我们共同来期待吧。 现在

I'm feeling like I'm over it when feelings control me. 这是我的光时刻，准备好了没？手伸起来，一起追求光荣。 中追着我的光荣， 动不动 这不招致在我最强势的作风， 中一见我就不放手， 中不中追着我的光荣， 动不动 身败惊喜全在于我，为荣耀赌上所有， 伤口烧痛如火，汗水淋漓淹没，希望在沉重，只有我才能够用肯定句说出要成功，定义了目标的战斗，不断倒数的时钟，其实是我的命运会实现结果，最后洒满泥土的脸孔，注视着瞬息万变的瞳孔， 中追着我的光荣， 动不动 这不招致在我最强势的作风， 中一见我就不放手， 中不中追着我的光荣， 动不动 身败惊喜全在于我，为荣耀赌上所有。倒数的时钟，其实是我的命运会实现结果，最后紧握住拳头的我，一开始就没权利回头。 All you gotta know， 中不中追着我的光荣， 动不动 这不招致在我最强势的作风， 中一见我就不放手， 中不中追着我的身败惊喜全在于我，为荣耀执着。 Such a for the boy, but the glory's on mine. Wipe the sweat off your face, trying to make us all hate. You're going crazy in this place, you know it's all about fate. Why you even talking smack when you're losing the sack? If you wanna know my name, you better study your facts. You better get this right in your freaking life. We're going to spoil you at the party, cooking popping tonight. Come on! 中不中追着我的光荣， 动不动 这不招致在我最强势的作风， 中一见我就不放手， 中不中追着我的光荣，身败惊喜全在于我，为荣耀执着， 中不中随着我的光荣， 动不动 这不招致在我最强势的作风， No no no no no no no， 中不中随着我的光荣， 动不动 身败惊喜全在于我，为荣耀赌上所有。 超速度向前，向前追逐的幻觉，幻觉无止境超越，超越忘却一切自在感觉，飞车喷射变换着角度，飞车飞驰着年轻的规则，规则就是挑战一切的规则，开动起跑线，爱遥远的终点，能不能够遇见？燃尽昼夜，抵达最后一圈，千万不要闭眼，对手只剩时间，加速度飞驰前行，不管几千公里，用我的赛季写生与传奇，加以咆哮的坐骑旋转然后漂移，目的地早已经靠近，超速度向前。追逐。